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与一对流浪猫母子之间的故事。为了救助生命垂危的小猫，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老板，你看到一只快死的流浪猫，你会怎么做？ 啊？救啊！ 这么痛苦啊？那如果它很脏，会花不少钱，还会牵扯很多精力呢？ 这无所谓吧，我本来就很喜欢小动物，而且这种事儿我也不是没干过。 是吗？嘿，你人真好。 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有什么原因吧？ 可能是有点触猫生情吧。 啊？ 刚才去朋友家，我在他们家小区看到一只很小的猫，长得特别像板板。 板板？它是你养的猫？ 是我救的。3个多月以前，我租房的小区楼下突然多了一只橘猫，胖乎乎的，我们啊都管它叫肥橘。它一看就是家养的，因为一听到猫粮袋子的声音就兴奋得不行。哎，好在我们楼里喜欢小动物的人不少，所以有的呢给他做窝，有的喂他猫粮。我和合租的室友周周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也会偶尔喂一喂。他很粘人的，一见到人就翻肚子让人揉，特别可爱。周周过去养过小猫小狗，他揉了一下肚子就说肥橘怀孕了。我当时就猜，难道是因为他怀孕了主人才不要他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养他，因为当时都快毕业了，很快就会搬走了，而且也确实没有太多的钱。但好在肥橘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都快成楼里的吉祥物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啊几乎都能看见它。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刚走出楼门，就听到什么动物在叫，声音特别惨。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该不会是肥橘生了吧，难道是小猫在叫？然后吧，我就四处找，可怎么就是找不到。而且我总觉得声音是从2楼空调挂机的地方传来的，可是我也看不到。于是啊，我就用手机拍了一下四周，把视频发给周周，问他这个叫声是不是小猫在叫。他说是，但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它在哪儿，就只好放弃了。不过第二天我出门以后，周周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说小猫找到了，就在楼下，有人给他垫了一块布。我心想，好在楼里的人都不错，小猫有人管就没事了。但是，没 没想到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发现小猫的情况一点都不好。 它怎么了？ 它实在太小了，眼睛都没睁开呢，身上全是黄色的结块，肚子下面那块毛巾也很脏，身边还有好多虫子在飞，真是怎么看怎么可怜。正好当时邻居一对小情侣路过，他们跟我说这只猫好像是从楼下草丛里捡到的，所以我猜它可能就是昨天从二楼空调挂机那儿摔下楼的。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它叫那么大声，飞机都不来找它呢？ 可能就是因为它太弱了，所以它妈妈才不要它了，这个也是动物的一种本能。 道理虽然明白，可是我真的挺生气的，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呢？那只小猫一直在叫，我越听越心疼，所以就赶紧回屋找了个盒子，拿了一件不怎么穿的衣服垫在下面，把小猫放进去后就抱着它去了附近最近的宠物医院。 医生怎么说？ 他只是说猫太小了，就算有骨折也看不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它养活，而且因为它还没什么毛，所以要注意保暖。叫这么惨，可能是因为太冷太饿了，所以大夫建议我先买罐羊奶的奶粉回去兑给它喝，而且要两个小时喂一次。等我把那些东西都买好准备回去的时候，外面正好下雨了，当时天气还是挺冷的，一想到小猫怕冷，这么走在路上雨一定会飘进来的，所以我就给周周打电话让他骑个电动车来接我，这样我在车上就可以抱着盒子给小猫挡雨了。周周也告诉我，我不应该把小猫抱走，因为它身上一旦沾了人的气味，大猫就更不会要它了，特别是就算这次把它救下来，以后怎么办？我们都要毕业了，到时候谁来养它？可我真的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能先把它救回来。 真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换我也不会想那么多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嘛。那之后你就把它带回家了。 我本来想再试试肥菊认不认识它，因为回去的时候正好碰到有人在喂它，我就把小猫递过去了，肥菊果然理都不理，继续吃东西。从那个时候起，它在我心里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 这真是动物的本能，怨不得它的。 我知道，但就是不痛快。最后我们只好把小猫带回家了，给它烧热水，找小太阳给它取暖。然后周周突然发现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 怎么了？ 我刚才不是说小猫身上有黄色的结块吗？ 对啊， 那个其实都是蛆的卵 啊。 而且我之前为了防止小猫掉下去，竟然误了它们一路，相当于我一直在用自己的体温敷那些卵啊，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怎么才能弄掉呢？ 那些卵用手捻根本就捻不下来，我们就赶紧把小猫用过的所有东西都换了一遍，还在家里喷了杀虫剂，又赶紧折回宠物医院让医生给小猫剃毛，这样身上能看到的虫卵基本上就没有了。我当时还特地问了医生剃完毛能不能把虫驱完，医生说不一定，因为猫太小了还不能用驱虫药，用了反而会死，所以我们只能带它先回去了。回去以后，我把自己最后一件可以不穿的衣服给它垫上了，然后狂洗了十几次手才开始给小家伙喂奶。哎，你不知道给小猫喂奶真会让人产生负罪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直接把针管递过去它是不吸的，头还到处乱动，各种折腾。我老家在四川，在四川话里形容这种瞎折腾叫板命，就是木板的板，生命的命，所以我就管它叫板板了。 原来这名字是这么来的。 所以最后为了能让它吃点东西，我就只能像个变态一样，一只手掐住它的后脖梗，一只手拿着针管往嘴边递，总算让它吃进去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坏人一样。喂完之后，我又调了一下小太阳的温度，还定了两个小时的闹钟，然后我就和周周一起瘫在床上，俩人都是一脸生无可恋的。当时我突然就有点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当妈不容易了。 确实啊，特别是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相当于你们晚上也睡不踏实了吧。 对啊， 两个小时之后，我爬起来一看，发现板板身上已经暖和多了，睡得也很舒服。可是再舒服也得起来吃饭呢，亲妈不要他了，后妈就得狠着心摇醒他，硬给他塞东西吃。唉，每次他醒过来都会叫得撕心裂肺的，不过我也挺高兴的，叫的声音大说明他有力气了。那天晚上正好我一个闺蜜过来和我一起住，幸好有她在帮我盯着，不让板板掉出箱子，我和周周才可以喘口气出去吃个饭。吃饭的时候我俩一直在商量怎么办，因为我和周周合租的那个房子还有一个月就要退租了，那附近也没有动物救助站。周周还问了一个玩得比较好的猫咪咖啡厅的店主，可店主说不能收养，我们也去附近的宠物店转了一圈，都说不能养，所以最后我就在微博说书上发了求领养的启事，看看附近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没想到这下终于找到人了，而且还有好几个呢。我又跟他们确定了一下经济情况，还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回访，之后就选定了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小姐姐，和她约好两天以后把板板交给她。 这么容易啊？ 真的，我心里一块大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后来唯一比较崩溃的就是给板板喂奶了，主要是我第二天还要去参加毕业答辩呢。 啊？那基本没法休息了吧？ 对呀，那个晚上我根本就睡不踏实，不到两个小时自己就醒了，然后等闹钟响再把板板摇醒给他喂奶，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真是苦了你了，没影响答辩吧？ 还好，喝了一杯咖啡之后精神状态还不错，主要是我毕业论文的材料也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答辩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那就好。 不过那天开始板板就不太好了。 他又怎么了？ 我出门答辩的时候就发现他耳朵上已经有血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以为他是自己挠的，还想着回来给他剪指甲，结果那天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我早上给他垫的布上全是血，最可怕的是他的耳朵和眼睛里全是血窟窿，身上也多了很多伤口，血都是从那些地方流出来的。 到底怎么搞的？ 是驱虫没驱干净，那个时候已经能用肉眼看到他的伤口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白色的蛆，最可怕的是他的眼眶里也都是，感觉眼球都要被吃掉了。 怎么会这样？ 我闺蜜都气疯了，她直接戴上手套用两根棉签把外面的虫子一根一根的挑出来踩死了。 可是这也没什么用了吧？ 嗯，因为太多了，还有好多都在伤口里面，根本弄不出来。板板的叫声也越来越小了，我突然想到给他烤小太阳是不是错了，这不是在加速那些虫卵孵化吗？他之前叫得那么惨，是不是因为蛆在咬他？他早上耳朵就开始流血了，也根本就不是抓的，这些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还真是后妈呀。后来我们带他去了宠物医院，医生说没办法，只能用驱虫药了，但板板很可能受不了这个药，不一定能活下去。我们想了想，最后还是用了，因为与其痛苦地被蛆吃掉，还不如试试。后来医生就给他喷了药，蛆就慢慢不怎么动了，可是板板也不怎么叫了。我们到家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声音了，我们把他放好打开小太阳，可是他却越来越冷。他其实是我养的第一只小动物，过去我妈不让我养，说小动物不好养，活的时间短，容易带出感情来，就像人一样，万一出了什么事就会觉得自己在作孽。我现在终于明白他的话了。后来我们借来了铲子，在小区楼下的一棵大树下把它埋了。当时我就想起了小学的时候，我朋友也在一棵梅树下埋过一只猫，后来每次路过那棵树，他都会冲那里点点头。我当时还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现在我懂了，可能那就像是一种问候吧，就好像是在对树下的那个小生命说，我还记得你，你还好吗？对不起，没能好好照顾你。 你要这么想，如果你没救他，可能他早就饿死冻死了。我们都有力不能及的时候，但他一定知道你是在努力救他，他更不可能恨你了。 你说的和周周怎么都一样啊？其实我就是觉得特别遗憾，和板板相遇算上只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天，其实只有三天。我本来还想看看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想看看他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现在都不行了。唉，我的后妈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不过从那以后，每次在楼下再见到肥菊吐着舌头卖萌的时候，我真的一点好感都没有了。直到我发现，其实他自己过得也不好。 他又怎么了？ 虽然小区里的人从没饿着过他，他的碗里永远都有满满的猫粮和水，可是他却越来越瘦，越来越邋遢，嘴边也全是口水，有时候胡子上还沾着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血。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猫应该是很爱干净的，他总是吐舌头，其实不是卖萌，而是嘴里生病了，所以他不能舔自己的毛，也不能吃饭了。周周猜他会不会是得了口炎，而且这很可能才是主人抛弃他的真正原因。 原来是这样，你刚才说他是因为怀孕才被抛弃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如果是口炎就解释得通了。 你也知道， 我也是听朋友说的，他说治口炎最好的方法就是给猫拔牙，但是费用很高，而且也不一定能治得好。 没错，而且我们学生也确实没钱，我就只能把阿莫西林稀释以后喂给肥菊喝，他竟然能乖乖地喝掉。后来我搬走了，周周因为考研就还住在那里。有一天他突然发了一张肥菊的照片，他竟然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了。可我们当时都没有时间和钱来照顾他，所以周周特意发了一条微博求助，圈了很多宠物博主，希望能有人来帮帮他。最后多少筹到了一些钱，但还是不够，周周就和另一个妹子一起自掏腰包给肥菊做了手术。 手术成功了吗？ 还挺成功的，牙都拔了，但大夫说情况还是不太乐观，因为他可能还得了肿瘤。 啊？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坚持在网上为他筹款，但心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治不好就只能安乐死了。 那后来 我拿手机给你看。喏， 这是肥菊啊，看上去状态不错啊。 因为他的病已经治好了，最后确诊不是肿瘤。 太好了， 而且周周已经联系好了领养的人，他很快就会有新家了。 真棒，真替他高兴。 我也特别高兴，不过我们也只能救一只猫而已，还有好多好多的流浪猫流浪狗，我们根本就救不完。所以每次看到养猫养狗的人，我都特别的想跟他们说，一定要负起责任。难道生病了怀孕了就是垃圾了吗？他们也是生命，也有感情的呀。 他们如果真的把宠物当作一条生命来看待，也不会做出遗弃的事儿了。不过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橘子干桂酒、石榴糖浆和蛋黄调成的。你看这杯酒的颜色，像不像肥菊身上的毛色？ 哇，还真是，你也太有心了吧。 其实颜色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杯酒的名字。 它叫什么？